老先生在道旁稳坐，心神略定，见赵王打马追来，那随从们把路横。赵王他来住江城，并不见那恶狼的踪影，看见了东郭先生，他急忙问分明。我石台殿有一条恶狼，被我一箭射中，老头儿你可曾看见他奔西何时奔东？老先生回答啊，我是行路至此，并没见那恶狼的踪影啊。赵王他一听是怒火往上升，说你胆敢隐藏恶狼，我就要你的性命。说这话他拔宝剑就指着这位老先生，这先生是不慌不忙，尊赵王息怒容禀，您请想我是读书人，他什么理儿我不通，我人随老朽，志气可旺盛，您若是除恶狼，我远近微莫能，怎奈是这道路分歧，谁知道那恶狼的行径，想必是他过于狡猾，是早已令逃生。赵王他不见恶狼，哪有心听他胡言之应，率领随从们另寻路程。慌忙放了狼，还给他解了绑绳，说狼啊狼啊，你赶紧的快去逃生。恶狼说，先生先生，生说哎，何必何必，你赶紧的快去逃生。那恶狼抖了抖身躯，觉着那么很轻松，连连的伸懒腰打哈欠，他并不走动。先生

瞧啊瞧，你本是穷人家里半个葫芦，成的本是这穷人家的刀。咱穷人种的庄稼应该穷人收获，分地主把粮食填光大地夺走，咱穷人血汗流干，咱到两手空空，锅底朝天，胳膊上罩的贱人应该一碗拖豆，要饭的瓢盒子捧带走，我流浪南北度过多少冬夏与春秋，我头顶的飘挨门乞讨，行路艰难，你得多风挡雨的好朋友，我怀里抱的瓢露宿荒野不敌在天，你是狼寒送暖的贴心肉，他们还不家酒肉透了胃不走，住不吃走不闻，成个烂菜端汤也要不到穷人的票里头，走腿子们他们砸碎半条赶我走，恶狠狠他举起皮鞭就气得脸的臭，吃人的豺狼张牙舞爪到处走，天下的地主都是咱们穷人的死对头，金破飘麻烦聚的逢了九十九，一针针一件件针针线线落第三头，盼来了穷人的救星， 刚才请您欣赏的是一段赵一鸣先生当年留下的插曲儿瓢的演唱录音，那毕竟是因为年代比较久远哈，所以刚才这段的音响效果呢有些不能尽如人意，请大家原谅。那节目播送到这儿呢，再跟大家重复一下哈，我们这个按照今年节目制作的这个规定呢，一到三月份呢播出新制作的空中曲苑节目，那么从4月1号开始呢，一直到6月30号呢，我们将重播